破人婚姻， 就是破坏别人的婚姻。须知，先有夫妇关系， 而后才有父子关系。 所以， 婚姻之道对人非常的重要啊。 而破坏婚姻有几种方式，有的是用尽各种方法毁谤， 破坏于尚未结婚之前； 有的是多方阻挠， 破坏于将要结婚之时； 有的是无事生非， 破坏于已经结婚之后。 岂知 婚姻乃是上天注定的，人怎么能够破坏它呢？ 那些被人为因素破坏的婚姻，毕竟不是真正的婚姻。然而分离或是结合虽然是天定， 但是起心念破坏它的则是人，而这个罪和杀人相同。 唉，造恶的人何必突然的丧失天良，而使自己造下大孽呢？ 至于夫妇结婚之后，有些却因为岳家认为女婿贫贱而生离间， 有些是因为公婆嫌弃媳妇贫穷而听信谗言。 这种破人婚姻、贼杀亲人、害人的程度，比用杖打、刀杀还要残忍严重，不可不引以为戒呀。 至于嫌弃贫穷而悔婚，一是势利而强取，更是有害天理。 倘使法官徇私违背情理断案，让不实之事成案，就做成判决离婚， 则是大损阴德，必定会深受天谴。 这又是世上当官的人所当引以为戒的 故事。 从前德州地方， 德州在今山东省临县， 有一位小李儿，年少时家庭贫穷，替人行船为生，偶然间捡到了十条金子，船主说， 我把女儿嫁给你， 于是就定下了婚约。 有一天船主外出，遗失金子的人来访求，小李儿问清楚之后就将金条归还他。 刚好船主有一位亲戚很想夺取他的未婚妻，就趁机破坏说， 哎，小李儿没有福气，最后他一定饿死。 于是船主就把小李儿赶走， 他的亲长才刚下聘礼，儿子就暴毙了。 小李儿离开之后，仍是替人行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小李儿到鲁桥下洗浴，脚底感觉有东西， 取出一看，乃是数十锭银子，就拿到市上去卖。 当他走进一家店时，店主刚好是以前遗失金子的人， 于是尽心尽力地为他卖银子，结果卖得加倍的价钱。 前船主知道小李儿富有，又将女儿嫁给他， 后来生了两个儿子，都很显贵。 从前四明的葛鼎鼐在他当儒生时， 四明在今天属于浙江省， 每次到学校上课一定要经过土地庙，庙祝梦到土地神告诉他说， 葛状元每次经过我必须要起立致敬，请替我逐个屏障以便遮蔽。 庙祝就按照土地神的意思，刚要召集工人时，土地神又托梦说， 不用建筑了，葛景奈替人写离婚书，上天已经血尽他的功名了。 原来乡里有人要离弃妻子，不会书写， 所以请托葛鼎鼐代笔。 葛鼎鼐听到庙祝的话，大为后悔，就尽力挽回那对夫妇的婚姻， 后来也只能考中乡试，官只做到副使。 从前有一位孙红，曾经替人写离婚书，他朋友的父亲梦见 孙红因此而被削除了官位。 孙红知道以后非常的后悔，急忙的嘱托朋友努力使他们夫妻复好。 从此以后他便专门的帮人保全婚姻， 凡是有人想要离婚，他必定是尽力的婉转调解， 因此而积了阴德，才得以当上侍郎， 并生了两个儿子。 从前淮安县尹范养吾， 淮安在今天的江苏境内， 县内有一位秀才名叫施其芬，夫妇俩告到了官府，依法应该判离婚， 而范公却尽力地保全他们的婚姻。 后来辞官返乡，范公却生病了， 他的孙子范瑞之就去请教庙里的神明， 等到神明降在姬童身上指示时，乃是施其芬，于是批示说， 承蒙范公的厚恩，尽力地保全我们夫妇得以生下四子，现在都在校读书，所以特来致谢，而且范公所积的仁德应当永享福报，不必忧心你的病情。 后来范公果然真的长寿而终， 子孙也非常的兴旺。 从前何元义和赵明夫两家已经定了婚约， 之后赵明夫的女儿眼睛失明，家道中落，何元义就退婚而与单子文结亲。 隔年何元义父子二人就都死了，赵明夫的女儿则嫁给读书人叶维先。 叶维先后来考中了功名，官当到在大郡长理三典。 说明 三典 是指清中重三种典法，行兴国 用清典， 行平国 用中典， 行乱国 用重典。 故事， 郑叔通在年幼时就与夏氏的女儿订婚， 等到仲氏当官时，夏女却在生病之后变成了哑巴。 叔伯长辈们都劝叔通说， 你要另外再娶呀、啊！ 但是他却坚持不肯，并且说， 夏家的女儿我若是不娶，她就没有归宿，而且我在她还没有哑前就已经订了婚，现在变成了哑巴就要将她抛弃，实在是于心不忍， 最后仍然娶她为妻。 后来郑叔通官当到侍从，儿子也考取了功名。 从前有一位杨红，对女婿姚红不读书感到非常的生气，就叫他回家。姚红请求说， 我要与妻子告别， 但是杨红不准许， 杨女因此心中积怨而病死了。 杨红就命人 将女儿的棺木占错佛寺。 姚红到他的妻子停棺的处所，门锁就自动的脱落， 门也自动的开启， 他母亲听到以后感伤过度而死。 后来过了十多年，杨红到女儿的安葬处也暴毙了。 家言， 宋朝的司马温公家训说，凡事论及婚姻，应该先查明男女双方的品性 与家教是否严明，不可以只羡慕对方的富贵。 如果女婿果然真的贤明，现在虽然贫贱，怎么知道来日不会富贵呢？ 如果女婿不孝，今天虽然富贵，怎么知道将来不会贫贱呢？ 要知道， 妻子乃是家庭盛衰的关键啊！ 如果只羡慕他娘家一时的富贵而娶她为妻， 他就会仗着富贵而轻视丈夫，不尊重公婆，养成他骄妒的个性， 到后来成为忧患，哪有穷尽的时候？假使因为借着妻子财产而致富，依靠妻子的势力而当官， 若是有志气的男人能不感到惭愧吗？ 又世俗之人 喜欢在孩子幼小时就轻易地定下婚约， 等到孩子长大后，或是不孝变成了无赖， 或是身染恶疾， 或是家贫而挨饿受冻， 或是随着官职而搬到远方， 于是就不守信用，背弃婚约， 因而造成打官司的例子实在很多。 所以家里的男孩女孩都要等到长大之后再为他们论婚嫁。 既然经过立书择日订婚后，没几个月就要赶快完婚， 如此终身才不会有悔婚之事啊。 这种规矩也是后世的人所应该效法的呀。